的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棒儿边儿，87.6。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我叫诸葛非凡，我来自浙江金华，我是一名在校大学生。我今天读的是张嘉佳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总有几分钟，其中的每一秒，你都愿意拿一年去换取；总有几滴泪，其中的每一次抽泣，你都愿意拿满手的承诺去代替；总有几段场景，其中的每幅画面，你都愿意拿全部的力量去铭记；总有几句话，其中的每个字眼，你都愿意拿所有的夜晚去复习。亲爱的，如果一切可以重来，我想和你永远在一起。水太蓝，因为想念漫出地平线，风都留在树林里，所以叶子喜欢唱情歌，阳光打磨鹅卵石，所以记忆越来越沉淀，雨水想干爱人一眼，所以奋不顾身落到伞边。这些都是你的心事，只有我读得懂，别人走得太快，看都看不见。白天你的影子都在自己脚边，晚上你的影子就变成夜，包裹我的睡眠。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11:04，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直播的状态陪伴各位，我是英超，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儿的节目。我们提到这个金刚狼休·杰克曼呢，很多人最先想到的角色就是叮当，不是那个金刚狼哈。这个我们一提休·杰克曼呢，这个汉语水平也向他看齐了哈。 毕竟呢，金刚狼这个角色帮修书可以说是打开了很大的知名度。那么其实呢，除了在金刚狼和 X 战警系列当中扮演这种硬汉英雄的角色之外呢，修杰克曼还特别擅长歌舞片啊。虽然说没有发行过这个单曲呢，但是在比如说《博物馆奇妙夜三》呐、《悲惨世界》啊，还有《地表最强秀》等等多部影片当中，都有他唱歌的情节。那么提到歌舞片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哎，歌舞片好像是这个印度宝莱坞的专利哈。但是呢，好莱坞也会时不时的秀一下，比如说《芝加哥》《音乐之声》《悲惨世界》，还有去年最佳导演奖的《爱乐之城》等等。那么在2018年的2月1号由休·杰克曼主演的歌舞片《马戏之王》上映了。那么这部差点说是马屁之王哈。那么这部影片的原声带的质量呢是相当的高。那么今天我们的影视原声带环节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就是这部影片的原声带，一起来听金刚狼唱歌哈。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来聊一聊休·杰克曼。那互动方式呢依然是两种，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啊。大家如果说这个在其他的地方有 WiFi 的情况下呢，也可以这个打开荔枝 FM 的 APP 找到深海，那就是我了。 Dread it, run from it。 看电影原声的感觉很棒， 不眠不休不睡的太阳叫醒了希望， 听歌有画面感的更棒， 影视原声带。 那么早在这部歌舞片上映之前呢，很多人就对原声带充满了期待，因为两个人很重要，一个是贾斯汀·保罗，还有本吉·帕塞克。为什么说他俩呢？因为在2017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刚才我们开头提到的这个《爱乐之城》，就是这个词曲搭档这俩人获得了最佳原创歌曲奖。在2017年的6月，这两个人合作编曲的音乐剧《致埃文·汉森》又获得了美国音乐剧最高奖项托尼奖的最佳编曲。所以说呢，这些奖项呢，足以说明这两个人的质量和品质之高哈。那么在参与这两部作品之前呢，这对搭档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是影片《马戏之王》的配乐师。在2009年这部影片刚刚立项的时候，对，你没听错，就是09年，一个电影立项十年哈，是很了不起的影片。那他们呢就开始了这个配乐的创作之中。那么呢，事实证明马戏之王的原声带水准确实是不俗。在2018年1月8号举办的第75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上，电影插曲 This is me, 这就是我斩获了电影类最佳原创歌曲奖。那么呢，我们都知道哈，金球奖是奥斯卡的一个预热。如果说你在金球奖上拿到了奖的话呢，多半奥斯卡你就跑不了了。所以说呢，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这首歌曲，由克拉塞特演唱的 This is me, 这就是我。 Not a stranger to the dark. Hide away, they say, 'cause we don't want your broken parts. I've learned to be ashamed of all my scars. Run away, they say, no one will love you as you are. But I won't let them break me down to dust. I know that there's a place for us, for we are glorious.Me down. I'm gonna send a blood, gonna drown him out. I am brave, I am bruised, I am who I'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Look out, 'cause here I come.It's my gonna drown man. This is brave, this is bruised, this is who I'm meant to be, this is me. This is me， 来自影片《马戏之王》的插曲，由克拉塞特演唱的《这就是我》。那么除了创作配乐之外呢，贾斯汀·保罗和本吉·帕塞克还参与到了影片的指导当中，几乎所有的演员彩排啊、录音呢，他们都会跟着帮他们伴奏，理解歌曲的表达，甚至是调动演员的情绪哈。那么在现场呢，他们俩就跟疯子一样手舞足蹈蹦来蹦去，就像是一个弹簧似的哈。看来呢，这个国内国外的情形是一样的哈，现场最销魂的绝对不是演员，而是导演或者说是其他的主创人员。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分享影片《马戏之王》当中的歌曲，由休·杰克曼和克拉塞特共同演绎的 The Greatest Show 马戏。 This is the moment you've waited for. You've been searching in the dark, your sweat soaking through the floor. And buried in your bones, there's an ache that you can't ignore. Taking your breath, stealing your mind, and all that was real is left behind. Don't fight it, it's coming for you, running at you. It's only this moment, don't care what comes after. You'll feel a dream, can't you see, getting closer. Just surrender, cause you feel the feeling taking over. It's fire, it's freedom, it's flying open. It's a picture in the pulpit and your blind devotion. There's something breaking at the brick of every wall. It's holding all that you know. So tell me, do you want? The Greatest Show 来自休杰克曼和克拉塞特共同演绎的马戏之王的电影原声带，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影片马戏之王，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通过几种方式来互动，聊聊休杰克曼等等这样的相关话题。新浪微博找到英小超，英雄的英，大小的小，超人的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小柯老师在微信上跟我们说了，狼叔的中文确实令人着急，但是呢我看过他唱的给我一个吻，这样子实在是太逗了哈。这个让我想起来哈，当时我也看过这个视频，我就在想他唱的是就是以为他唱的是给我一个吻，膈应不膈应哈。好吧。哈哈哈说了，一直都觉得狼叔特别男人，那身肌肉呵，每一次看到都好想去捏捏有多硬。啊，是这样的，这个哪天你真捏着的话，记得回来来告诉我们哈，是个啥感觉哈，祝你成功。笑笑说，哎呀，你们有谁看过狼叔年轻时的照片吗？那时候的狼叔呢也是很萌的，不过呢我更喜欢老了之后的他，多了一份沧桑感哈，确实。我还记得去年看《金刚狼三》的时候，实在是看得我很心疼哈。狼叔真的是老了，成了老狼哈。估计下一步就可以去唱《同桌着你》了。嗯嗯。那么除了这部影片的贾斯汀·保罗和本吉·帕塞克这样非常优秀的作曲编曲家之外呢，这部影片值得期待的地方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先来说演员哈。这部影片呢集结了大量的帅哥美女，男主角休杰克曼就不用说了哈。其他主演包括米歇尔·威廉姆斯、丽贝卡·福格森、赞达亚、扎克埃弗隆。怎么样，这些演员您是不是都不太熟悉呢？没关系，我们说一下他们的作品，可能大家就想起来这脸了哈。首先来说米歇尔·威廉姆斯，如果说您看过海边的曼彻斯特，哎，那么一定就对于他和卡西·阿弗莱德那场哭戏会有点印象，对吧？还有一位演员呢是丽贝卡·福格森，就是《碟中谍五》的女主角，扮演了和阿汤哥携手合作的女特工。再说这个赞比亚，她是《蜘蛛侠：英雄归来》当中小蜘蛛的学霸同学。哎，还有一个呢叫扎克·埃弗隆，就不用多说了，歌舞片《歌舞青春》的男主角，他算是年少成名的一个小鲜肉哈。我们呢既然说到了这个《歌舞青春》，我们接下来就来分享一下《歌舞青春》第一部当中的主题曲，有扎克·埃弗隆和凡妮莎·哈金斯共同演绎的《无拘无束》。嗯，这歌可能会有一点暴露年龄哈，相信很多听过的朋友可能都会觉得这个都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哈，《无拘无束》。我们找一下 Breaking， 哎，什么情况啊，在这里。好， 我 soaring flying， There's not a star in heaven that we can't reach， If we're trying so we're breaking free。 You know the world can see us in a way that's different than who we are. Creating space between us till we separate hearts. But your faith it gives me strength to believe. We're breaking free. Breaking Free 来自歌舞青春第一部的主题曲哈。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其实分享的并不是这部影片，是马戏之王正在上映的这个影片哈。那么刚才呢，我们跟大家简单分享了影片的主演阵容，当然了，灵魂人物还是狼叔休·杰克曼哈。别看狼叔演了那么多年的这个金刚狼，其实呢音乐剧才是他的最爱。早在2004年的时候，他就凭借音乐剧《来自奥兹的男孩》获得了托尼奖，并且四次担任颁奖晚会的主持，而且呢还两度为奥斯卡颁奖典礼献舞。是的，没错，献舞蹈，不仅仅是献唱哈。电影《马戏之王》的出现，他呢也算得上是最大的功臣之一。本来呢，这部影片打算是以传记片的方式来拍摄，因为他拍摄的就是 P.T. 巴纳姆这个被称作马戏之父的这么一个人的一个传记故事。但是呢，休·杰克曼看过剧本之后呢，就向公司提议说用音乐剧的形式来呈现。那当时呢，还是2009年，歌舞片呢不太受欢迎，不光是票房遇冷，不受观众的这个待见。因为在拍摄前呢，还有非常冗长的前期准备，比如说写歌啊、编舞啊、排练呢。所以说呢，演员本身也不太喜欢，毕竟有点这个费力不讨好的这个嫌疑。但是呢，要不就是说休叔的魅力大哈，老是能在现场能够非常准确的、及时的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影片《马戏之王》的插曲，由休·杰克曼和克拉塞特共同演绎的 Come Alive， 翻译成中文就是栩栩如生。那么接下来呢，也是我们上半时段的最后一首歌曲了。那么在一小的音乐和广告之后呢，好歌会说话继续回来陪伴各位。那么今天我们的主要的话题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的是正在热映的高质量的影片《马戏之王》的电影原声带。我是英超，待会儿见。 Days. Got your head hung low, your sky's a shade of gray. Like a zombie in a maze, you're asleep inside, but you can shake awake. Cause you're just a dead man walking, thinking that's your only option. But you can flip the switch and brighten up your darkest day. Sun is up and the color's blinding, take the world and redefine it. Leave behind your narrow mind, you'll never be the same. Come alive, come alive. Go and light your light, let it burn so bright. Reach it up to the sky, and it's open wide. Your electrified, and the world becomes a fantasy, and you're more than you could ever be. Cause you're dreaming with your eyes wide open, and you know you can't go back again to the world that you were living in. Cause you're dreaming with your eyes wide open. So come alive. I see it in your eyes.Believe that lie that you need to hide your face, afraid to step outside. So you lock the door, but don't you stay that way. Some are living in those shadows. You and me, we don't have echoes. Cause once you see it, oh, you'll never. Bye. 囊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Neco。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合作交流，一带一路互利共赢。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够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晴空少云，最高气温是0度，有3到4级的偏北风，天气寒冷，外出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3-4级，最高气温0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好的，11点32分，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那么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正在热映的影片《马戏之王》的原声带。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来跟我们聊聊您对于这部影片还有原声带的感觉吧。我们看看网上大家说什么哈。 Ken 说了，迪士尼把福克斯收了，现在 X 战警和复仇者联盟的版权都在迪士尼的手里了，如果说狼叔能够如愿回归并且和美国队长打一架就好了哈。嗯，看来大家都还是喜欢看超级英雄打架哈。嗯，没错，我也是。唐浪说特别喜欢修叔对于自己老婆的专一，他老婆呀比他大好多，但是呢因为他们认识时呢狼叔还没有什么名气，但是呢狼叔的老婆却事业有成了，但是呢最终还是爱情让他们走到了一起。现在呢修叔成名了，却依旧眼中只有自己的爱人。嗯，这才是幸福美满的好家庭好男人的标榜哈。那么据说呢拍《马戏之王》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次剧组在进行剧本朗读会的时候哈，这个要求所有的演员都要到场一起读一遍台词，还呢要唱歌。但是呢在朗读会的前一天，这个狼叔呢刚刚做完手术，切除了鼻子里的癌细胞。各位你猜缝了多少针吗？80针。我的天，听着我就觉得疼哈。当时呢医生给他的要求就是禁止唱歌，结果呢到第二天这个朗读会现场，他呢也跟导演说，好我一定不唱，我只念念台词儿，然后做的动作，一定不唱歌。可是呢现场乐队奏起配乐之后，狼叔还忍不住了， 先是跟着音乐摇头晃脑，然后呢小声念歌词，后来呢直接整个人就爆发了哈，眼神笃定，青筋暴起，然后这个放声高歌哈，各位就想想吧，就是这个这怎么说呢，就是狼叔的这个金刚狼的那个状态吧哈。好吧，我们继续来分享修叔和这个扎克埃弗隆一起演唱的 The Other Side 另外一边，同样是来自马戏之王的电影原声带。 Right here, right now, I put the offer out. I don't wanna chase you down, I know you see it. You run with me, and I can cut you free out of the treachery of walls you keep in. So trade that typical for something colorful. And if it's crazy, live a little crazy. You can play it sensible, a king of conventional, or you can risk it all and see.Cut me in, but I hate to tell you, but it just won't happen. So thanks, but no, I think I'm good to go, 'cause I quite enjoy the life you say I'm trapped in. Now I admire you, and that'll show you do. You're onto something, really it's something. I live among the swells, and we don't pick up peanut shells. I'll have to leave that to you.Whiskey, misery, and parties of play. If I were mixed up with you, I'd be the talk of the town. Disgraced and disowned, another one of the clowns. But you would finally live a little, finally laugh a little. Just let me give you the freedom to dream, and it'll wake you up and cure your aching. Take your walls and start them breaking. Now that's a deal that seems worth taking.But I guess I'll leave that up to you. 。Well, it's intriguing, but to go would cost me greatly. So what percentage of the show would I be taking? Fair enough, you'd want a piece of all the action. I'd give you 7, we could shake and make it happen. I wasn't born this morning, 18 would be just fine. Why not just go ahead and ask for nickels on a dime? 15, I'd do 8, 12. The Other Side 来自休·杰克曼和扎克·埃弗隆共同演绎的电影《马戏之王》的主题曲。那么说到这个狼叔呢，之所以为这部影片投入那么深那么多，几乎达到忘我的境界，除了因为他本身对于音乐剧的这样的痴迷和热爱之外，还有一部分原因就来自于他这一次主演的角色 P.T. 巴纳姆，这个被称作马戏之父的人。那么影片呢，马戏之王讲述的就是 P.T. 巴纳姆创建马戏团，并且呢开创新马戏形式的故事。那么提到这个点呢，我们就必须要去提到一个殿堂级的演出团体。那么当然现在啊，就是加拿大太阳马戏团。那么在这样的殿堂级的这个团体当中呢，其实是少见中国人的面孔的。那么呢，姚登波就是这样的剧团当中少有的咱们中国人哈。那么身材瘦小的他呢，却有着非常惊人的力量。那么他的演出任务呢，是高以倒立。 这是一项呢要求力量和技巧并重的节目。表演者呢要在八张连续堆起的椅子上表演倒立等等高难度的动作。所以说呢，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喜欢的朋友呢，可以在互联网上找一下姚登波还有他表演的这样的节目，为他加油打 call 哈。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马戏之王的插曲，由罗兰·奥尔雷德演唱的 Never Enough， 永远都不够，永远都不够。看来是对这样的马戏的热爱真的是达到了戏痴的这样的程度哈。 I'm trying to hold my breath, let it stay this way, can't let this moment end. You set off a dream in me, getting louder now, can you hear it echoing?My hand, will you share this with me? 'Cause darling, without you, all the shine of a thousand spotlights, all the stars we steal from the night sky will never be enough, never be enough. Never Enough， 来自影片《马戏之王》的插曲。蜂蜜水说了，感觉马戏离现在的生活好像已经越来越遥远了，但是看这部影片的时候依然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么今天我也是在朋友圈发布了这样的这个电影的海报哈，我远在西藏的一位朋友就说，哇，看了这部影片好棒啊，一定要看啊。招财猫说了，小时候最喜欢看马戏了，记得那会儿呢还有人带小猴表演，满大街的表演，我们小孩子可爱看了哈。老牛说了，我是从看了卓别林的电影《马戏团》开始对马戏表演有了一个模糊的了解，那时候呢特别小，看的都是热闹，看完了之后呢还一直吵着让父母带我去玩，童年时候的回忆真的是很有趣哈。那么在影片当中呢，巴纳姆一开始并不是很光鲜亮丽的哈，就是这个马戏之王的这个主角，他只是一个下岗工人，但是呢在他落魄之际，他仍然梦想着能够为家人提供更好的生活。后来呢，在女儿的幻想当中获得灵感，决定创建一个独一无二的马戏团。于是呢，他就开始招募各种的奇人异士。 那么在这部影片的预告片当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巴纳姆对着镜头说着游说演员加入的台词，有两句话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们要打造一场秀，我需要一个明星，每个人都独一无二，这是我演出的亮点。随后呢，镜头一转，他口中的明星呢是一个侏儒。其实呢，除了侏儒，马戏团里还有很多的怪人，比如说一脸络腮胡子的女人，满脸图案的男人。那么其实呢，这些都是真实存在于巴纳姆马戏团的角色。比如说侏儒的原型就是拇指汤姆。在1842年，巴纳姆发现了5岁的侏儒症患者史特莱敦，然后呢把他带回纽约，教他唱歌跳舞说笑话，后来呢把他推上了马戏团的舞台，在新英格兰还有华盛顿等地巡回演出时可以说是轰动一时。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分享歌曲，依然是来自电影《马戏之王》的插曲，由扎克·埃弗隆和赞达亚合唱的改写的星星，一起来分享吧。 You know I want youIt's not a secret I try to hide. I know you want me, so don't keep saying our hands are tied. You claim it's not in the cards. Fate is pulling you miles away and out of reach from me. But you're here in my heart, so who can stop me if I decide that you're my destiny?What if we rewrite the stars? Say you were made to be mine. Nothing could keep us apart. You'd be the one I was meant to find. It's up to you, and it's up to me. No one can say what we get to be. So why don't we rewrite the stars? Maybe the world mountains, and there are doors that we can't walk through. I know you're wondering why, because we're able to be just you and me within these walls. But when we go outside, you're gonna wake up and see that it was hopeless after all. No one can rewrite the stars. How can you say? Rewrite the Stars， 改写的星星，来自影片《马戏之王》的插曲，由扎克·埃弗隆和赞达亚一起合作演绎。那么在影片当中呢，除了拇指汤姆之外的马戏团当中比较出名的怪人还有连体双胞胎的兄弟。当然了，现在的医学条件已经非常成熟了，但是呢在这个主角巴纳姆生活的150年前，大家呢还是把他们当作是这个怪人哈。那么甭管是上流社会还是普通民众，对于巴纳姆的马戏团当年都是嗤之以鼻，但是呢巴纳姆却把这个马戏团做成了当时世界上最伟大的马戏团。这部影片呢在咱们国内还有一个艺名叫做大娱乐家。 那么这部影片呢，其实也有两层含义，你可以当作是巴纳姆创建马戏团的历史，也可以当作是他开创新时代的历史。一个公平的摒弃偏见的年代，一个让所有受苦难受歧视的人能够真正享受欢乐的时代，对吧？影片当中呢，曾经有两个人对巴纳姆说出了马戏团对于自己的意义。一个呢就是美丽的剧团主唱，他说掌声背后只剩无尽的空虚。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络腮胡女人，她说你让我们站在了闪光灯下，给了我们一个真正的家。继续来分享电影《马戏之王》的插曲，由米歇尔·威廉姆斯演唱的啊《钢丝》哈，第八首。 Some people long for a life that is simple and planned, tied with a ribbon. Some people won't sail the sea, 'cause they're safer on land, to follow what's written. But I'd follow you to the great unknown, off to a world we call our own. Hand in my hand, and we promise to never let go. We're walking a tightrope, high in the sky we can see the whole world down below. We're walking a tightrope, never sure, never know how far we could fall. But it's all an adventure that comes with a breathtaking view. Walking a tightrope with you. Ooh, ooh, ooh.Together we're lost in a dream, always in motion, so I risk it all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I risk it all for this life we choose.It's all an adventure that comes with a breathtaking view. Walking a tightrope with you. Ooh, ooh, ooh, ooh. 是来自电影《马戏之王》的插曲，由米歇尔·威廉姆斯演唱的《钢丝》。H 在微信上给我留言说了，我对于马戏的印象呢，还停留在小时候玩的红白机上，跳火圈、走钢丝、跳球、跳马、荡秋千和蹦床。可惜技术不行，除了跳火圈都玩不过去。好嘛，瞬间回到那个时代啊！卓晓峰说了，小时候特别喜欢看马戏表演， 后来长大了，知道那些动物为了被驯化好都经历了什么之后，就再不喜欢看了。其实呢，善待动物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嗯，没错，这个是戳到最关键的核心了哈。月球漫舞者说了，准备休息的时候去看这个影片，小时候就喜欢看马戏，长大了就没时间了，这一次去电影院呢，就当是重温一下美好的童年记忆了哈。那么在巴纳姆创建的这个马戏团呢，它的全名是巴纳姆和贝利世界上最大的马戏团，也被叫做零零马戏团。但是可惜的是呢，2017年的5月，这支有着146年历史的马戏团在纽约举行了谢幕演出，马戏团就真的成为了历史了。但是呢，巴纳姆追求公平的大娱乐家精神真的是值得我们所有的人对此铭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由狼叔休·杰克曼舍和米歇尔·威廉姆斯等人共同演绎的 A Million Dreams 一百万个梦。好吧，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啊，为各位送出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收听。那么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小说联播，那么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依然是由我为各位送上的今晚我们说电影，今天为大家奉献的是经典老影片林海雪的故事。喜欢的朋友可以在今天晚上的10点钟继续来锁定876北京文艺广播来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再回喽。 I can see a world that's waiting up for me, that I call my own. Through the dark, through the door, through where no one's been before, but it feels like home. They can say it all sounds crazy.They can say I've lost my mind. I don't care, so call me crazy. We can live in a world that we desire. 为了省钱饿两顿吧， 不就装修吗，找全包员啊，还至于这么苦？ 就是那个全长999每平米一家全含的全包员。 对，你家80平8万就够了，连家电也送了，省下的钱天天吃大餐。 哇塞，全包员真划算，省钱请你吃海鲜。 400-606-8866，全长999含家具送家电就100户，400-606-8866， 家中就要全包员。 详见店内活动。